麦克，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啊，礼拜一啊，今日啊 Chris 就倦勤啦，因为事关咧，今朝做完节目咧，同埋呢排又 佢系做到死，我想话我真系 水又剩咧， 要鸣谢阿 Chris 啊喺度， 系 即系牺牲晒。就是因为呢个热烈地弹琴， 热烈地唱 唱呢、這个，哇！佢真系帮我哋合法证回师做呢个有关嘅发言人啊，即系接受晒所有传媒嘅访问啦，无论电台啦、电视啦、报纸啦，系乜嘢都系啊，中文、英文啊，哇！就呢几日咧系踢晒脚咯，好惨， 就大家要高度， 佢连呼吸都冇时间。 多 谢 Chris 吓，今日梗系揾人， 点解咧？点解 Chris？ 咩啊？ 咁辛苦嘅咧， 因 为、你咁讲嘢噶你啊，好熟噶啦，大家好好熟噶啦，蔡奇好熟噶啦。咁其实今日点解请蔡奇上嚟咧？其实系主要讲网络廿三条嘅。咁咧，因为呢一方面咧，冇人够佢熟噶啦，冇人够佢。 其实阿 Chris 都系阿蔡奇教出嚟嘅。 咁又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鸡精班。 佢自己都， 佢自己都有做 research， 我知道。 法政会师都有入咗个公平使用嘅。 但系嗰时入冇人理我哋啊，嗬？ 唔系啊，都有人理噶。 系咪冇今次咁多人理咯？ 唔系啊，嗰次个反回个回响都几好啊，我觉得上次见到你哋 咩你哋我哋今日你啊咁你今日系咩身份啊？ 我今日键盘战线嘅法律代表法律顾问嘅。 咁今日一定讲得非常之清楚啦。上个礼拜其实喺唔同嘅渠道或者唔同嘅节目呢，其实都好多人谈论过究竟网络23究竟系一件咩事啦。咁我其实諗咗好耐，究竟点样可以讲得比较 深入浅出。 深入浅出少少啦。因为我其实好同意一个 idea， 就係话其实我觉得今次嗰、那个动议呢，最紧要係白纸黑字画死咗好多唔豁免嘅嘢，而嗰啲白纸黑字可以即刻告得囉。算唔算係呢？ 我諗嗰个豁免係最大问题係佢寫得唔清楚啦。 係啦。 其实佢就讲到话我俾你豁免好似好好咁样啦。但其实你调返转諗返，其实就係你原来真係可以喺呢个豁免之下做创作，就其实就变相規範咗大家嘅创作力囉。 咁我真係好想问下呢，即係喺呢件事讨论嘅期间呢，你哋有冇接触过一啲真係从事创作嘅人俾咗乜嘢意见你哋呢？ 一直都其实我哋嗰陣时键盘战线成立咗，纯粹因为网络23条嘅2011年。咁跟住我哋喺2013年佢再推出呢啲豁免嘅时候，我哋又同其他嘅同人志啊同埋其他嘅创作人呢，就组成咗一个嘅版权及二次创作关注联盟嘅。咁入面有呢啲网上面嘅創作歌曲嘅人啦，同埋寫詞嘅人，例如山卡拉啊，同埋其實周博賢，我哋嗰陣時搞一啲講座，佢都會有嚟到，咁我哋都有同佢哋有接觸，同埋有密切嘅聯絡嘅。 但佢哋係咪非常之其實係咪太正經，太過問一答？其實我唔係太過想問一答嘅，即只不過咁啱有人答開我，咁啱成世追問下咁解啦，係咪？咁你哋係咪最關心就係話所謂叫 UGC 呢？ 我諗我哋最關心嘅其實係想有一個開放式嘅豁免啦，即係我哋開頭提出呢個嘅UGC， 即係個人衍生用户 嘅。你知我之前以為 UGC 係咩啊？ 咩啊？ 690歲咗嗰單？ 唔係啊。 UGC 哦 ，The Boot。 唔係啊 ，UGC 啊，因為我前做大學咁啊 ，UGC 即係大學撥款嗰個委員。 哦，係啊 ，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 啊，我點解關 UGC 事嘅？ 其實係 User Generated Content。 係 啦，係啦，咁 對唔住啊。 我諗嘅2011年到同2013年咧，鍵盤戰線嗰個抗爭手法有啲唔同咗嘅，即係2011年嘅時候係即係要反拉到曬你嘅，因為嗰時係冇任何嘅豁免嘅。咁但係當政府拋出有啲豁免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考慮翻究竟呢啲豁免係咪足夠啦？咁我哋覺得如果唔足夠嘅話，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喺上面再補上去呢？咁所以就會有一個開放式嘅豁免 UGC 啦。咁而後尾我哋係一直同政府，即係政府有回應我哋啦，話我哋 UGC 唔符合呢個國際法啦咁樣啦。咁跟住好多謝法政會師啦，咁出咗一個嘅公平使用嘅一個嘅豁免咁樣咧，因為美國都用緊，咁而美國都用咗30多年嘅話，咁又冇受過任何嘅國際法庭啊或者一啲商務組織嘅反對嘅話，咁 UGC 都或者 公平使用咧，都相信喺呢個嘅國際法下係可行咯。 咁咩係 UGC 啊？其實？ UGC 其實我哋就會係講話係一個由用戶自己咧去用咗一啲嘅版權嘅創作物啦，咁跟住去再作創作 啦。具體例子啊？ 咁其實具體例子其實就係大家而家網上面見到嗰啲啊改圖改歌啊、劇圖啊嗰啲所有嘅創作，只要你係由自己去創作，跟住用上用咗可能用咗一啲版權物品去創作嘅話，咁都會係包咗落 UGC 度咯。咁入面其實我哋用翻嗰個一啲特別嘅條件去規範，有啲乜情況下先至可以得到呢個豁免？通常都係講翻嗰啲唔可以用嚟做profit making 啊，唔可以係牟利啊，唔可以用一啲嘅侵權物去做創作啦，要俾翻一個嘅確認聲明出嚟啊，同埋唔可以取代原作品咁样咯。 咁我又好想问一下，当中牵涉到大家讲嘅利益，嗰啲系 profit 系现金啊、金钱啦、啊，喺法律上面有冇界定呢啲利益系乜嘢？ 譬如名誉咁都 系咯，系啦。 我 譬如一百毛咁啦，好多哇，好多 click 咯、啊、like 咯、 啊。我哋嗰个咧就写得明咧，就系写到系 non profit making 嘅。咁、那个 profit 咧、我哋系指紧一个 commercial gain 啦，即系一定系一啲钱啊 ，tangible 嘅一啲 钱银上嘅嘢咯。 即系 reputation 就唔算系一样咁嘅嘢。 嗯，我哋就冇谂我哋嘅。draft 個 legislative intent 咧就唔係咁樣嘅意思咯，即係一啲錢銀上嘅嘢。 喂，嗱，譬如好似最近咪一百毛咧，又改咗林海峰，咪改咗 Gatsby， 咪改咗咩啊？死咗楊千嬅嘅歌嘅，變咗係賣 Gatsby 嗰隻 hair gel 咁樣嘅咧。咁佢唔得咯，因為佢係 profit， 係咪算唔算係 profit making 啊？ 我諗你有如果要諗翻究竟咩係 profit making， 係佢間公司係做緊 profit making， 定係佢做呢個創作係一個 profit making 啊？ 即係佢係 sell Gatsby 嘅 gel 咯。 佢係賣廣告咁啊！但 係係啊，佢最後咧係一百毛crossover。Gatsby 咁樣 個，我聽過一百毛佢哋嗰個嘅，我真係唔知道咧，一百毛有冇攞到授權啊嗰啲，可能佢攞到授權， 好 順咁做咯。咁但係如果佢冇授權嘅話，咁咁可能佢用咗一個人嘅 idea 咧 ，idea 係冇 copyright 嘅喎，咁學就咁就唔係侵權喎。 哦 ，idea 冇 copyright， 即係話寫劇本嘅人冇 copyright 嘅， 寫咗落去就有啦。 哦，寫咗落去，即係我一個人係睇嗰條大橋，部分抄咗條大橋，自己 generate 另外一個新嘅劇本出嚟， 睇你抄幾多 percent 咯。 都要睇埋係啦，即係要睇埋你嗰個嘅 percentage 抄 幾多咯。 即係你冇可能係抄咗嗰個劇本之後，個劇本其實根本就係啲原啲 無間道一模一樣嘅， 咁就唔得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個 idea 上咧，你可能都係講緊話啊，都係啲做卧底啊咁樣，跟住可能佢又你 三年變咗六年啦，七年啦。 今次有某人入嗰啲修訂嘅， 係啦。咁你咁你要轉咗 idea 係 copy 冇 copyright 啦，咁但係你嗰個劇本本身係有。即係你寫咗落去啦、 哦。即係好似外國揾咗唔知邊個拍咗 exactly 無間道咁樣，啊不唔係佢 嗰個一定有佢 買咗買咗史高西斯買咗版權噶嘛， 咁係。所以大家要諗清楚一樣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咧，好多人問我究竟佢一百毛係咪侵權，我都答唔到佢哋嘅，因為可能佢有授權咧，或者好似頭先啲影片咁樣，其實佢哋一定係買咗有版權 嘅。嗱 ，in general， 我喺網上邊睇到其實好多人擔心呢一樣嘢啦。周庭 B B 亦都出過好多個 live 就係講呢件事啦，呼籲大家禮拜三嘅時候抽少少時間去立法會圍一圍啦。吓、啊，即系大家吓、啊、高抬贵手，监察住啲议员点样投票啦。咁但系喂，老老实实系唔系坊间讲到咁，真系揿条 share 就会犯法，又或者系好易误中法网嘅？所有改图啊、删卡啦啊、嗰啲咩特爆机达啊，完全冚唪消失咧？ 你问咗好多种类啊！逐個答啦， 或者睇一睇蘋果 A 4就係蔡奇嘅作品嚟。 有個咧就係講緊 share 係咪一定犯法啦？咁其實喺呢個 share 先唔犯法咯，嗬？ 其實喺呢個嘅 section 28嘅 A 啦嘅括弧五入邊咧講到明咧，話呢一個嘅share 咧，如果你係控制唔到背後嗰個嘅內容嘅話咧，咁係唔犯法嘅。嘅意思即係話咧，例如你 copy 一條 link。爆上去咧，其實你 link 後面嗰啲嘢係唔會知道噶嘛，咁你就唔犯法啦。又或者你 Facebook 嗰度你撳咗一個 share 掣之後咧，其實你嗰個人個背後嗰個本身個 content 你都控制唔到，你都唔犯法喎。咁但係咧，如果你點樣 share 唔明啊？咩叫背後控制唔到？ 即係例如你唔會係可以將個 好小心拆解佢先 個圖喐動唔到、edit 唔到嘅。 改唔到佢嗰個嘅presentation 或者佢嗰個嘅內容嘅話，咁咪冇 control 咯，就冇控制咯。即係第嗱咁有啲咩情況會控制到咧？就係、是、咧，你 download 咗落嚟，你就可以控制喺個圖上面可以喺 Photoshop 度再改佢啊嘛。 哦，即係整嗰啲對白咁樣。 係啦，咁你就已經係 edit 咗呢樣嘢，已經修改咗，咁你就可以控制到嗰個 content。跟住再上載翻上去嘅話，咁 就你賴嘢咯。 分享法咧就賴嘢咯。 咁而家網好多網媒都係咁樣嘅形式生存嘅。嗰啲係咪含白領嘢咧？即係畫幅圖畫，又或者喺邊度喺新聞報紙 cut 幅圖落嚟啊，整一條標題啊。 係啊，你嗰時堂堂選舉鐵娘子咁咪推擺去堂堂個樣嗰度咁樣咯。 鐵娘子嗰、那個乜唔係網民創作嘅咩？嗰、那 個網民創作啫。其實我先講嘅係即係譬如可能係迷米啊，可能係熱時啊，可能又係讀媒啊，又或者係可能八五二都未影噶，因為好多新聞圖片。会唔会我喺上面 download 咗张新闻图片落嚟，自己加段 caption 再出翻嗰张相会虾嘢咧？ 你呢一个其实我哋首先唔讲咗本身嗰张图有冇侵犯原本嗰张图先啦。 系咯，你老婆就要俾钱买噶，大佬。 二次创作呢张图先啦，你二次创作呢张图你 download 咗之后，你喺你自己个网媒度再 upload 嘅时候，你已经侵犯咗二次创作嗰一个版权噶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就已經係即係網絡上面好多二次創作嘅人咧，已經喺度嘈緊話你 就係呢一樣嘢啦。 其實你就係偷竊咯，直情係。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尤其是你啲有啲網媒㗎，佢哋係 profit making 嘅話，咁點解網民創作咗啲嘢，你哋攞咗去用就就可以賺錢咁？ 所以偷圖偷 upload 係死罪啦。 冇錯啦， 猴子唔好偷圖。 咁但係老實講，會唔會而家嘅修訂網絡版權條例咧，係保障咗呢啲嘢咧？ 保障咗二次創作人， 係啦， 我諗係而家個問題係咧，即係二次創作人知道究竟咧呢啲咁嘅所謂嘅豁免係咪真係用到，同埋係咪真係識得用啊？佢哋係咪我每一次創作嘅時候，我都已經諗定曬，哇！好，我要今次要諷刺，我今次係要戲仿咁樣。 戲仿。 但係其實我講真， 做呢啲嘢嘅時候，個腦唔係諗緊呢啲。 係啦，你做嘅時候就係做咯。咁所以你要大家去考慮埋啊，我要係戲仿，係諷刺，要係滑稽，要係模仿。跟住你仲要諗埋究竟嗰個公平處理嗰四大條件，跟住仲要諗埋。其實仲有兩樣嘢，就係喺呢個嘅版權條例嘅37條裏面嘅括弧三咧，係仲有兩條嘅關於國際三部檢測嘅兩部檢測喺入邊嘅。咁你加加埋埋，其實你可能要考慮嘅座底已經係有六個條件你要考慮，再加埋戲仿，究竟係咪戲仿？究竟係咪呢個嘅當係引用先啦 ，cap 圖引用咁樣，入邊又有兩個條件咁樣，六個再加兩個即係八個條件。啲創作人係咪真係咁叻可以去？理解得到個版權法，我有啲懷疑咯。即係作為係咪要全民變成呢個嘅版權法專家先至創作到咧？而家 好似都係賴咗嘢先知自己衰咩咁。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就會覺得應該係有個開放式嘅豁免咧，就是、簡單易明嘅，即係得幾個條件、四個條件咁樣，咁就已經可以即係保護到大家咯。 即 係 戲房， 即不限曬你嘅中意做啲咩，咁總之你符合嗰四個條件就得咯。 即係基本 上四個條件咯、 如果係講緊公平使用先啦，咁就會係第一樣嘢考慮，究竟你用個目的係啲乜嘢？係咪一個嘅 profit making 啦？咁或係咪一個 commercial use 啊？如果係呢、這個第二個條件咧，就係考慮翻你用嗰個作品嗰個本身嗰個嘅性質啦。例如究竟你用緊呢個嘅系咪一幅图啦？系咪一个 video 啦？咁咁点解要考虑呢样嘢个性质咧？就因为第三个条件里面要考虑埋一样嘢，就系究竟你用嗰个嘅嗰、那个部分有几多？ 个 portion 系啊，个 portion 有几多？究竟咧用咗呢个 video 几多，定系用咗呢张图嘅几多啦？咁跟住第四样条件咧就系咧唔可以对呢个嘅原作品有任何嘅，即系可能系一啲损害到原作品咁样咯。咁所以四个条件咁样。 我睇到 Donna 都系一脸冇， 唔系啊，我好清楚， 即系以为， 唔系佢好 serious 嘅嘢嚟嘅， 系啦。咁其实即系大家要最 咁，譬如嗱，譬如嗰时卢颂茂咁嗰个屈脚嗰个咧，俾人狂改，咁佢冇得救，都冇得追究噶咯，系嘛？ 但系嗰个狂，你嗰个版权喺边度先？第一样要问就系、是，究竟嗰张相影咗佢张相嗰个人个版权喺边个度咯？ 会唔会系一份报纸嘅一个报纸佬？ 系啦，报纸佬会唔会觉得啊唔俾你咁样做咧？咁样系咯？咁我谂呢、這个如果佢 可能系一个人喺 Facebook 嗰度 post 嘅啫，啱啱喺现场咁样影咗， 咁咯。 咁嗰個版權就屬於 我就冇人 claim 係咯，佢唔 claim 出嚟話有人侵犯佢版權咁啊，所以冇咯。 係啦，咁如果係當有人咗就出嚟話、啊唔得，你唔俾你用，咁而家個豁免可以去用嚟做啲乜嘢咧？即係喺個豁免下可以邊個保護到呢樣嘢咧？就係、是、嗰、那個可能係時事評論啦。 嗯。 咁時事評論嘅時候，咁就可以要求要做嘅有確認聲明啦，要有呢個嘅。 Source 係，即係要俾翻個 source 出嚟啦。咁同埋要係呢一個嘅作品咧，已經係公開發表咗啦。咁嘅意思即係佢 upload 咗上去互聯網度，俾人即係 public 咗嘅。咁呢個就公開咗咯。咁你就可以用呢個嚟去評論呢件事啦。同埋呢件事要係喺呢個嘅大家嘅 public discussion 入邊，喺一個公眾嘅討論範圍裡面咯。咁再加埋嗰四個嘅公平處理嘅條件咯。 哇！真係 咁係咪大家真係要變成版權專家先做到呢樣嘢？ 大家都好熟㗎啦，而家見到咁多嘢係咪？ 都係 老實講， 我就係覺得而家咧啲人係又唔係好熟喎、 啊。係啊， 係咧，係一面倒咁樣去反咯。 梗係啦，因為我哋即係鍵盤戰士一路咁多咁耐做緊咁耐嘢，冇人理過我哋嘛，仲要走出嚟話你哋去咗邊度咁樣，即係其實版權法真係好深嘅嘢，都唔係好一朝一夕明白嘅。咁但 係， 我覺得今即係上個禮拜出嗰啲咁多嘅教育啊，其實都大家都可以參考下，都應該理解到好多嘅啦。 总嘅嚟计，其实我觉得今次键盘战士或者好多唔同类型嘅网民咧，其实喺呢一次事件当中系主动 involvement 系好多嘅，即系譬如好老实讲，你哋同埋法政会师会主动去介入，喂，究竟个标可以点样完善，又或者边个可以提啲乜嘢嘅修正，令到呢件事就系大家可以过到大家嘅骨嘅，系咪？既然系大家过到骨嘅时候，咪大家 say yes or no yes 咯。问题就系话而家政府完全唔理你哋嘅 input 啊嘛，你其实你会觉得琴日政府完全系铁板一块，完全唔会。 個感覺係好似政改嘅，其實無論喺咁耐嚟同即係同政府抗爭啊，或者提 proposal， 佢哋一開頭都係講話啊，我哋接納你哋大家意見㗎，去你哋我哋又冇乜特別嘅 background。 其實由幾多年開始啊？呢、這個標 2012，如果你講話版權法個修訂係2005年就已經 係啊，我就今朝聽話係成十年嘅嘢嚟㗎嘛，仲係玩緊十年前嗰啲意見喎、 啊。成日聽到版權人有個走出嚟同我哋。 嗰時我未玩 Facebook 啦， 佢話 冇 Facebook 啊嘛。 佢話佢個孫啊，細個已經話要，即係佢哋嗰陣時已經要過版權，而家佢個孫已經入大學啦，都未過到啊咁。 係咯係咯，今朝又話嗰時未有 iPhone。 係啊，咁嗰時係因為佢哋政府其實2005年已經有研究過公平使用嘅，即係法政會師嗰個提案，嗰時係否決咗噶啦已經。咁但係2005年之後，其實喺亞洲世界各地國家咧都有採用咗公平使用嘅。咁所以法政會師再提出嚟嘅時候，佢哋應該係要再考慮翻究竟呢個嘅國際環境係咪有轉變咯？ 係咯，你又咁著重嗰個創科。即係創意科技，你要硬要推一個創科局，但係你又扼殺啲創作，我都唔明個政府點樣諗嘢而家。 佢覺得夠啦嘛，俾咯，應 即係就係俾曬創科局搞得啦，咁係嘛？你哋唔好創作啦，香港人。 政府成日都問 黐線㗎， 政府成日都問我哋話、究竟有啲咩嘢唔包先，有啲咩唔夠先咁樣？即係佢就話你講俾我聽，我哋逐項嚟清點，俾個清單出嚟啦。 哇，點樣？ 咁我又調翻轉啦，咁點解你唔叫版權人去俾個清單出嚟？佢哋要啲咩？要點解你要咁大個俾個傳播權出嚟俾佢？其實佢哋講緊一樣嘢就係 streaming 啫嘛，你咪俾個 streaming right 佢咯。 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咩 streaming right？ Streaming 即、就、係、是其實而家好多嘅科技上面就係、你直接喺網上面咧串流啊，咁你唔會有任何嘅硬 hard copy 或者 soft copy 留底嘅。咁你嗰個得啲數據喺度不斷流動嘅時候，咁就交將個畫面不斷轉啊。咁所以咧，點解？ 唔 你知唔知叫邊個叫爆基特啊？ 唔知， 基本上有個人咧就喺度成日打住機咧，就評論呢樣評論嗰樣，把聲咧好乞人憎嘅。咁、那個問題咧就話佢一路打住機，嗰只基本即係嗰只遊戲本身咧係有版權嘅，即係 我咪全世界外國都係咁噶啦，好多噶啦。即睇住你打機嘛，教人打機嘛。 咪就香港冇。 哦，呢啲就叫串流。 外國嗰啲就可能係有 rights 咯。香港嗰個爆機達就 是、的 香港嗰個爆機達就應該係冇 rights 咯。 嗰、那個串流其實仲有另一個例子啦，例如近排咪有個 app 咧係17啊 ，This AB 啊，哦17。 血死邊個我唔知佢點樣串流啦，我唔知係咪十七有樣咧，就係、是、咧你攞住個手機跟住自己喺度講嘢，跟住就播直播俾人睇。Facebook 而家都開始有直播。 啊有啊有。 係要藍色的先得嘅。 係啦，嗰、那個咧就係、是、其實都係一啲串流嘅科技嚟嘅，即係佢係直接。 咁佢記變咗一個 record 咯。 冇啊，佢冇 record 嘅，佢不斷。 佢冇 hard copy 啊嘛，因為。 係啊。 咁播俾邊個睇？ 冇 hard copy， 冇 soft copy。 咪就播而家睇緊個人睇咯。 係啊。你唔會有留個底㗎嘛，你冇得再睇返啦周庭 BB 再講嘢㗎嘛、哦、你要撳返再轉再撈過㗎嘛。 咁就係囉，唔知再撈過咪真係有底囉。 佢撈咗唔會落咗喺你嗰個電腦有個 soft copy 㗎嘛。 即係嗰個 soft copy 係喺 睇就算啦。 唔係喺你度，你冇 download 落嚟。而家就講緊呢一樣嘢。 係啦。 咁而家所有都係咁㗎囉。 唔係㗎，而家例如你之前。 睇嘢都係咁㗎囉。 唔 係㗎。冇 download 落嚟睇㗎。 唔係㗎，再講先。例如一啲。 我要做一個。白即係 市井少少嘅 layman 咁樣嘅角度嚟問啊嘛，咪點去清楚啫？ 係 問啦，啲聽眾係咪個好清楚先？ 係亮係你係嘅亮。 以前咧嗰個嘅侵權嘅方法咧係咧，即可能你賣翻版 VCD 一個 copy 俾你啊 ，hard copy 啦，係咪？咁跟住咧，之後我哋又發展到咧，即係上網 download 一個 soft copy，BT 咁啊嘛 ，BT 咁就會落咗一個可能係一個 file， 係啦 file MP4 慢慢睇啦，慢慢睇 或者MPEG 咁樣， 即係捉到你呢個 file 可以告你啦。 係啦，你已經有個 copy 啦嘛，係咪？但而家串流咧係冇 copy 嘅，你唔會喺你嗰個電腦 即係睇 YouTube， 你會唔會有個 copy 喺度啊？ 係咯，我就係話而家其實好多都係嘅啦 ，Facebook 啊、YouTube 咁樣全部都係嘅咯。係 啦， 係 啦，咁你明？咁你明？我冇話唔係啊。 所以 蔡健抹汗啦，要 係啊， 係。 有三畫住， 會會 有三畫仲喺佢嘅隔離 度。咁應該好好噶啦，因為有個議員咧話咩串流咪真係 download 個，嗰陣時就好笑噶，咩仲話咩 cheers 嗰個 cheers 話 咁串流唔係 download 咯，即係點解要有個communication right 就係因為而家版權人覺得啊串流呢樣嘢冇 copy 喎，咁以前嗰個嘅版權法咧講緊分法嘅時候咧係話要有 copy 喎，咁所以佢哋咪想有一個咁嘅 communication right 咯，咁佢哋主要其實打擊可能係一啲嘅 影片網站。 冇錯，影片網站好似一啲 PP 嗰啲啦，係啦， 或者 LE 咁喺大陸嘅網站喺度，我撳一條 link， 即刻我有成套片睇啦，但我又唔使 download 嘅喎， 侵犯版權大國喎，你講緊 係啊， 哇！嗰時睇星星幾難，大佬要 係啊， 哎呀，咪點睇喎？ 係啊，咁嗰啲就嗰啲就係串流咯。咁其實我諗版權人佢哋係應該就係想針對翻一啲咁嘅大型 啲廣告落去咯。 係啊，佢其實係講緊一啲大型嘅商業模式嘅盜版嚟嘅。 呢啲就完全唔喺個 fair use 嗰同埋 UGC 嘅 cover 裏邊啦。 cover 唔到咧，因為講緊 non-profit making 咯。 係啊，咁所以就係 有 pleasure 嗰啲真係。 點解政府會對 UGC 同埋個 fair use 完全企硬咁企硬咧？ 其實UGC 其實係因為嗰個嘅三部檢測嘅 test 呢個國際嘅版權法入邊，其中佢一個佢覺得最廣，佢話過唔到個 test 就話個第一個 test 就話要係一個 certain special case 嚟嘅。佢覺得佢哋嘅 interpretation of 呢個 certain special case 嘅意思就係話咧，你要逐項講出嚟，究竟呢一個嘅豁免係啲乜嘢？例如要係戲房。要係教育，要係呢個嘅平衡時事咁樣逐項咁樣先係 certain 同埋 certain special case 咯。咁但係呢、這個嘅好多嘅國際嘅版權專家，其實我哋都邀請過佢嚟香港同政府解釋翻啦。其實 certain special case 係講緊呢樣嘢嘅豁免要係 certain。咁就好似即係UGC 嘅時候咧，佢會俾咗啲條件出嚟，用啲條件令到呢件事 certain， 同埋令到呢件事咧係special 咁樣，就由翻去個法庭去決定咁樣咯。 咁 係 要 law 就要 certain 嘅咯，其實 係啦。咁我哋就覺得我哋嘅條件已經係即係已經係 certain special case 嘅符合咗國際條件咯。咁嗰啲專家版權專家其實都有嚟過解釋過嘅，咁但係政府唔接受，佢哋又用翻其他嘅版權專家話呢個版權專家話唔係咁樣喎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佢就亦都話 UGC 喺加拿大其實2012年先至開始咧，咁太新啦，咁所以法政會先咪提過30幾年出咗咧嘅 fair use， 其實就我仲見唔到佢有啲咩理由點解要去話過唔到個國際版權法咯，同埋其實新加坡都用緊啦。新加坡其實係融合咗而家公平處理，再加埋 fair use 嘅，咁所以其實香港係好值得參考呢個嘅新加坡嘅方法。 嗱，咁呢節我想早少少完咧，就準備一下下一節咧，我哋會主要集中幾個唔同範疇嘢嘅改圖、改歌、漫畫同埋電影方面去講一講嘅。咁轉頭翻嚟。